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上一集呢，我哋就讲过人人生仔系咪正一有问题。咁呢，今集我哋就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呢，如果真系要生仔啦，喂，父母系咪真系有权去管理个细路仔呢？应该点样管教佢哋呢？家庭呢啲嘢系咪必要嘅呢？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个家长手册啊，家长应该点样做嘅呢？咁我哋首先就介绍下我哋嘅嘉宾先啦，就係波仔黄邦华啦。咁其实如果有睇开我哋自我有偈倾嘅，其实都睇即系都会知道波仔上过嚟几集嘅。咁呢期就做埋父母添啦，好好适合 我哋 三 个人啲嘢。你唔知啦，一开波就爆人啲嘢，你个人都真係好嘢喎。 咁朱文其实呢都哎呀，唔好讲呢啲，唔好讲呢啲，哎算系啦。咁我哋系啦，仲有两位主持拍档啦，朱文同埋 Man 姐，系啦。咁相信我哋三个都冇生仔嘅经验㗎啦，咁就唔好讲呢啲。咁但係讲起即其实生仔都有哲学讲嘅咩波仔。 嗱其实呢我一开始都以为係冇嘅。咁但係我后咪係即係做咗爸爸啦。咁然之后就开始 search 下即係啲哲学嗰啲人就想 search 下有冇啲哲学家系都系做父母嘅呢，咁都系做家长嘅呢。咁然之后 search 下呢就真係嚇死寶寶啦。因為呢啲哲學家即係大部分哲學家呢都係分咗做三類嘅。咁第一種呢就係單身嘅冇結婚嘅。咁呢個 list 其實好多嘅，即係 Plato 啦 ,Aquinas 啦 ,Kant 啦，呢個好出名出名係讀㗎啦。然之後 Hobbes 啦 ,Locke 啦 ,Hume 啦 ,Adam Smith 啦 ,Descartes Spinoza 啦 ,Leibniz 啦Bentham 啦， 哇，基本上你讀 Nietzsche 啦，系啦，西方哲學史會讀嘅嗰啲。 如果我哋整個係單身狗哲學史嘅話，我覺得係好齊全嘅，係寫到好多哲學家入去嘅。嗱，即係第一類就係呢啲單身嘅，即然之後第二類咧， 但係補充，單身又未必冇生個仔嘅，即係未必知啦。 就係有啲可能係有私生仔女， 兩個概念嚟噶嘛。 如果你係即如果你唔係單身嘅咧，你可能就係。Terrible parent， 即係啲好差嘅父母。咁其實好嘅例子就係盧梭啦， 經典啦呢個。 咁就盧梭就據傳係有五個仔女，但係就生咗之後掉曬俾孤兒院嘅。 好，我諗可以再討論嘅，可能佢覺得咁樣更加好咧，咁樣嘅教育。 係啦，但係可能佢咁。其實好諷刺嘅就係話唔係話佢差。即係佢寫嗰個係 賤啫， 嗱，即係佢寫嗰本《Admill》咧，《愛尼爾》咧， 係非常之經典嘅。 其實 係 教育哲學界嘅經典嚟嘅，係啦。咁就我即係到做 parent 之後，我睇咗好多嗰啲育兒嘅書，但係然之後我得出嘅結論就係咧，其實《Admill》都係最有洞見嘅，《Admill》都係最好嘅。所以其實成日覺得好諷刺，一個最差嘅 parent。同埋一個最好嘅 educator， 可能係同一個人嚟嘅。咁哲學家一係就單身，一係就差嘅 parent。咁第三個可能性咧，就係可能佢哋係冇生仔女，係啦。即係例如話就係 John Stuart Mill 啦，就係我結咗婚，但我冇生仔女，係啦。咁即係大係啦，即係大致上都係呢三個 category。然之後我就會發現就係、是，咦，係咪哲學同埋家庭之間係有啲？張力嘅咧， 因為再補充少少，例如嗰啲好差嘅家長嘅哲學家都即係仲有唔少咯，即係例如馬克思咁，聽講都係好出名。 我以為你話你添， 你真係好中意講呢啲嘢嘅喎。你公司嗰個區分唔係好把握到，一陣可能都牽涉到呢樣嘢，就係家庭係私人領域噶嘛。我哋覺得唔應該你係公開咁樣嘅，即係馬克思都係啊，即係因為佢好窮啊嘛。就係得恩格斯養住佢咁樣，咁佢好似生咗好多好多個仔咯，唔記得八九個都有嘅，好似 七個 咁樣，跟住就好多都係餓死咁樣啦，又唔知點，總之就係嗰個經濟狀況太差，搞到養唔住咁大班仔女咯。咁 所以有老婆。又搞大咗自己個容人個肚，係、又有個私生女， 總之就好煩嘅。 我哋想同觀眾講聲，我哋冇道德批判嘅呢度，可以討論嘅呢啲。 同埋我哋讀哲學，我哋唔係哲學家，即係哲學家可能係咁，讀哲學係咁，就未至於咁 咯。唔係去到現代好翻啲嘅，現代好翻啲嘅。如果你睇，即係如果你睇哲學史嘅話，先出現呢個咁樣嘅問題啫。係啦，咁於是我成日覺得就好有趣嘅就係 但其實不是影響到哲學洞見嘅，係啊，即係戴翻頭盔啫，就係話好多人可能即係好多哲學家可能係個家庭生活嗰度就 有啲問題， 有啲問題。咁但係其實又有好多哲學家佢哋寫嘅育兒啊家，即係對於家庭嘅一啲諗法咧，其實好值得大家思考。即係就話頭先 at meal 係非常非常之好嘅例子啦。咁但係同時亦都係咧，有啲人就係話因為啲哲學家嗰啲家庭係太過混亂，於是令到佢哋對家庭嘅諗法咧。是有啲奇怪嘅，其中好個例子就係 Plato， 係啦，喺 Republic 度啊 ，Plato 非常之出名啦，就係話我即係佢好激進嘅，就係、是、如果我哋要維持一個城邦係要公義嘅話咧，咁佢嗰個統治架構係唔可以亂嘅，我哋要不斷去訓練一啲精英出嚟去管治嗰個城邦咁樣，咁點樣可以訓練到啲精英出嚟咧？你靠家長係唔得嘅，即係可能啲家長冇足夠訓練，唔能夠將城邦未來嘅希望。加佢手上，所以佢系要廢棄家庭， 因為喺香港都有陣時會感受到呢啲嘢噶嘛，即係你覺得哇，你唔識教就唔好生啦，咁可能喺地鐵度你會見到，你會覺得哇，你做咩要生咧？ 要考牌啊嘛，而家 類似呢啲講法其實。都是我哋平時會諗過，而 Plato 只不過係將佢推進 啲， 推進。 所以我諗呢度牽涉一個哲學問題，就係我家庭其實係咪咁理所當然，係咪咁需要？因為我哋即係似乎我哋一般都會覺得，喂，每一個人都需要家庭嘅，即係個社會好需要家庭嘅。即係先唔講係咪咩多元家庭等等啦，總之我哋一般所理解嘅一個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跟住有一個小朋友嘅呢種家庭啦。但其實諗翻就好似啱啱咁講啦，即係嗱，有啲哲學家會反對啦，甚至乎其實我哋可以諗翻，未必咁理所當然。即係其實歷史上嚟，斯巴達咧，佢都會出，即係都會出現過唔係由父母去湊佢嘅嬰BB 啦，然後反而係嚟去到七歲嘅時候交俾國家管理嘅。咁甚至乎例如果大家有睇美麗新世界呢，其實又會見到呢嗰陣時即係唔講詳細啦，但其實入面呢亦都係會將啲 BB 呢交俾國家啦、政府啦、集體去管治嘅，集體去養 嘅。因為美麗新世界我自己好鍾意呢本小說嘅，即係佢甚至唔係交俾個國家，因為一開始其實佢就已經係嗰啲試管嬰兒嚟，全部都即係全部都係集體生產、集體管理。咁好有趣嘅一點就係佢哋有啲落後嘅野人區嘅嗰個故仔，就係其實講有個喺野人區好落後，即係我哋就走咗出嚟去咗嗰個美麗新世界度。咁其中一樣好得意嘅嘢就係野人區入面呢係有家庭嘅，而佢哋嗰個美麗新世界嘅教育呢係將家庭或者家長呢樣嘢呢視為嗰啲好守舊、好古老嘅一啲人類曾經存在過嘅習俗。咁所以其實就算我哋而家係好似好理所當然覺得人家有家長㗎啦，生咗個新細路出嚟，咁咪交俾某啲人去打理，咁咪好正常嘅事。但其實又未必咁理所當然，就好似以前 Plato 都主張，其實應該集體地打理、集體地育嬰咯，即係唔一定係私人個人咁樣去育嬰。呢、這個就係嗰個哲學問題咯。 同埋我諗其實即係好提出一啲比較基本嘅理由，其實未必唔成立嘅，因為例如好似現代人咁啦，個個都要翻工啦，每日翻好長時間嘅工啦，跟住翻到又要可能想休息啦，即係會唔會其實未必咁多時間去照顧一個細路仔，而細路仔係極需要照顧，咁會唔會交俾一個嚟國家，跟住然後俾佢請咗人專門去打理，咁會唔會更加好呢？ 其實呢一個潮流呢其實係由 Plato 開始嘅，就係嗰種將 parenting 同埋嗰個 public interest 係連埋一齊呢一種睇法。咁由 Plato 去到即係去到美麗新世界咁樣，咁一路都係有咁樣嘅諗法嘅。咁但係呢parental ethics 大概就係去到比較中期嘅時候，即係例如話 John Locke 啊，例如話 Rousseau 啊，嗰陣時呢佢哋就開始提倡就係我哋要有返個 publicprivate 嘅分別，public 就係政府嘅領域， 就是、分唔到嗰、那個，即係咩都攤喺陽光底下講嘅。 咁有啲嘢就唔好攤喺陽光度啦，即係有啲嘢 private 就係家庭咁樣咧，咁就係政府唔好干預咁多嘅，就即係甚至係唔應該干預嘅，就係話家長應該係有佢嘅權利，就係去決定就係點樣去撫養自己個嬰兒啊。就是應該提供咩教育啊，應該將佢養成一個咩嘅樣啊咁。呢個 public private 嘅分野呢其實就係 liberalism， 即係自由主義嘅一個 好重要嘅區分， 好重要嘅區分嚟嘅。咁就係有呢個區分之後，我哋就可以開始講啦。咁就係話 ，OK， 咁如果我哋家即係嬰兒唔係一個貨物，即係例如話我哋一啲礦產啊，我哋嘅一啲金錢啊嗰啲咧，我哋就可以由政府去可能統一管理咁樣，咁就佢有自己嘅税收咁樣。咁但係去到嬰兒咧， 呢、這個其實係一個私人領域嚟嘅，咁就家長可能有啲權利係可以政府都唔能夠干預咁樣嘅、嗯。 其實咁樣牽涉咗兩個問題啦、嗯，一個就係即係父母嗰、那個作為父母嘅權利啦，咁、嗯。嗯另外一方面就是個兒童或者個嬰兒他自己擁有的權利他們兩者的區分 是的那就開始有個這樣的嗱，於是 parental ethics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咦我們 parents 有這個樣的 right 那然後我們嬰兒也都是有這個樣的 right 就是說他們要成長成為一個健康的人、啊、他們要有足夠的保護、啊、那這兩個 interest 之間是可以怎樣 balance 呢 同埋我都想補充一句關於 private public 嗰個區分，即係點解呢個家庭呢樣嘢或者撫養個小朋友嘅呢個權利喺呢個區分底下咁麻煩呢就是、因為我哋一般覺得 private 嘅嘢係好簡最粗疏最簡單嘅定義就係唔影響到其他人，冇公眾性，冇公共性，所以你可以做咩都得。即係例如我翻到屋企打開部電腦打咩機咁樣，即係呢個係好 private 嘅，咁所以自由主義就會覺得呢樣嘢唔影響到人嘛，我打咩機，咁唔同我真係殺人或者打人，呢啲就係 public 嘅嘢嚟噶嘛。好，咁我打咩機唔影響到人，咁所以就應該係 private 嘅，佢歸納於 private， 而且我有自由去選擇，而個政府係冇權去介入呢樣嘢。咁呢個係我估香港人都會有類似咁嘅共，即係常識或者直覺啦。但係 BB 點樣湊呢就你係好影響個社會咯，即係就係我估 Plato 點解咁強調佢有公共性喺入邊。 係啦，咁就去延伸到有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即係點樣湊仔嗰、那個 parenting 完全係 private matters 嘅話咧，咁可能真係啲好差嘅父母啦，係啦，即係我哋成日喺香港會見到有啲人係當街有人鬧個仔嘅，打個仔嘅，即係甚至可能係虐兒添啦，再差啲就係、是，係、嗯、啦，咁於是你成日網上面聽到有啲人講咁啊，就哎呀生仔要考牌，嗯、你唔係咁好嘅，你就唔好去生，即係你就唔好去生仔女咁樣，咁就變咗就係話，咦，你喺即係你作為一個 parent， 你除咗有冇啲 right 之外，你係咪同時都有一啲嘅？嗯obligation， 我想強調嘅就係唔單止係，因為虐兒嗰啲係對個 B B 侵犯咗嘅權利嘛。但係而家個公共性唔在於你有機會侵犯個 B B 嘅權利，係對個社會對我哋啊，唔係佢父母亦都唔識嗰個 B B， 對社會 in general 都有個好重大影響。所以導致於究竟家長呢樣嘢係 private 定 public， 政府點樣介入就好麻煩咯。 係 啦， 因為我諗其實就係每一個人咧都係呢個社會嘅其中一個部分一個成員啦。咁所以其實會影響到社會。咁我諗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討論一下，到底家庭係咪咁需要咧？我哋應該點樣去湊一個小朋友咧？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啱我哋就提到咧，其實湊仔呢件事咧，唔止係一個父母嘅事啦，仲係一個社會嘅事啊，因為其實會影響到成個社會嘅一個人點樣成長啊，佢關唔關心社會啦，咁而喺呢個位置似乎係一個張力啦，咁到底我哋應唔應該將小朋友集體去管理咧，集體去養育咧？咁其實朱文你係咪有啲咩諗法咁樣咧？ 我想即係引用或者。補充一個我覺得是儒家哲學的一個觀點，即是一個中國哲學的一個觀點，就是他們會成日很強調孝的，甚至會將孝當成人之本，即是仁義禮智的人。為什麼孝就是其實小朋友對家長的一個感情或者一個負了一些責任，那具體內容就很複雜，即是很多不同人會有不同理解，但我只是想說為什麼他們這麼重視孝，其實是因為佢哋會覺得呢個係一種學習嘅過程嚟嘅，而家庭呢種空間或者呢個 context 咧，係好令到係一個最好嘅機會，等到啲新生命咧學習咩叫愛咯。即係我簡單嚟講，我會咁樣理解。點解？係因為其實第一就係因為父母對子女嘅愛咧，或者家長對子女嘅愛，即係我哋唔小心用父母呢個字，就會好似 endorse 咗某一套傳統嘅家庭觀。即係我用家長呢個字啦，即係家長對子女嘅愛係好無條件噶嘛。因為你嗰嚿嘢係好煩噶嘛，好任性，即係波仔 嗰嚿嘢， 好好多經驗啦， 琴晚先夠瞓啊， 即係你冇 feedback 噶嘛又，即係你冇 即係有啲嘢都有啲， 即係冇乜收穫啊，即係譬如我對你嘅愛咁，可能你會有 冇咁講， 可能俾到啲收穫，但係父母或者家長對子女好似冇乜，即係好無條件嘅，咁所以呢個愛係好偉大嘅，我哋甚至人類會覺得係最偉大嘅愛咁樣，咁所以。對個小朋友嚟講，你要愛翻一個咁偉大嘅東西係最容易嘅。 咁所以佢而家會覺得呢個係愛人學習嘅起點，因為你係最容易愛你嘅父母，因為佢對 suppose 假定咗佢對你一個最偉大、最無條件嘅愛，咁你愛翻佢係好易做嘅啫，咁樣。咁如果連你父母都一個咁偉大嘅人，你都愛唔愛嘅話，你點樣繼續擴充出去咧？將你嘅人心。咁所以點解儒家會覺得唔能夠集體撫養？可能就係因為你會失去咗一個咁嘅場所俾你學習咩愛咯。咁但係呢度就會牽涉下一個問題啦。因為而家我哋就當大家都同意有家長啦，即係唔係好似柏拉圖所講係集體供養撫養嘅。但係個問題係，邊個個體有資格係嗰個家長呢？係一個另一個哲學問題。 我諗你嗰、你講 啦，因為第一啦，即係父母嗰種愛係咪真係咁無私先？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 我哋見到好多反例嘅。 係啦係啦，另外一種就係嗰一種即係父母嗰種愛係咪一定要由一個即係由你係繼承咗佢嘅基因啊，或者有一啲血緣關係咁樣而嚟呢？咁我哋其實睇到其實喺平時度都未必一定㗎嘛，有好多人會收養仔女啦，或者可能而家有一啲即係可能同性嘅伴侶，其實佢都可以愛護一啲即係可能係佢伴侶嘅兒女咁樣。所以其實我哋可以討論一下究竟咩人先有資格去做一個即係所謂嘅家長啦，即係佢可以行使一啲權利去照顧嗰個小朋友。 因為我哋會發現咧，即係嗰個家長除咗所謂照顧佢啦，其實某程度係決定咗佢長大嗰個人生嗰步伐到底係點樣行啊嘛，呢條路。而我哋會發現其實呢個權好大噶嘛，而我哋一般就會覺得好理所當然，咪就係生佢出嚟嗰個有權咯。咁但係其實我哋哲學上就有啲討論，就覺得其實未必係咁理所當然嘅，至少未必係因為你生佢所以你有權，可能係有第二啲原因嘅。咁會唔會有其他嘅原因使得我哋有資格做父母？使得我哋有資格去管養一個小朋友咧？咁 我想釐清少少法，我想釐清少少一個問題先，即係。因為我哋一般人聽到家長呢個概念咧，好容易一嘢咧就等於於嗰個所謂 natural parent， 就係生你出嚟即係你嗰啲基因嗰個繼承咗邊個就係家，即係但係我哋一路好強調咧，家係講權力嘅，講權利嘅，即係家長唔係一定係一個 biological 嘅 concept，我覺得係一個社會或者 social concept 嚟，即係就係嗰個有權決定某一個新生命嘅個人，同埋佢有責任嘅。即係所以，我覺得 parenthood 呢個概念係有一體兩面嘅，就係佢有責任照顧個新生命啦，因亦都佢有權幫個新生命做某啲決定。咁而家個問題就係邊個能夠獲得呢個權力，或者要肩負呢個責任？我哋個社會應該分配呢個東西俾邊一個人？我哋而家個運行嘅制度咧，好自然咧就將呢樣嘢分配俾生佢嗰個人，就有呢個權力同埋有呢個責任咯。但是哲學家就會懷疑是不是一定是這樣，即是個問題就是 如果直觀地說呢，就是那個 biological type， 即是個血緣關係是最重要的嘛。但是其實這種想法很 TVB 的，即係我哋 TVB 嗰啲人嘅諗法咧，就係、是，我哋我哋就係啊，即係可能有啲好衰嘅老豆老母掉低咗自己個仔女咁樣，然之後又翻嚟， 又揾翻佢 之後咧，然之後 TVB 好中意話，哎呀，始終都係親生老豆老母，哎，我都係要愛佢咁樣，都係要 care 佢咁樣，唔可以負佢咁樣，得類似啫。嗱，呢啲就係好 biological type 嗰種咁樣嘅諗法，但係哲學家就好唔 buy 嘅，係啦。嗱，咁哲學家另一種諗法，嗱，即係我哋而家有兩個。即係兩邊嘅諗法，一係咧就係將個仔女變成係個父母嘅私產，就係話因為個仔女嘅 material 全部都係 嚟自 父母嘅， 係啦， 咁所以我係有即係、我係有個 right 啦，我有個 parental right。另一個就係話咧，其實家長完全冇 right 嘅，係集體撫養嘅，係即係 Plato 嗰種。咁但係咧，近代嘅一啲哲學家，例如話 Harry Brighthouse 啊、Adam Smith 啊，咁呢啲比較自由主義嘅哲學家咧，佢哋就攞個中道，就係、是、話你 family 作為一個 institution。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因为如果你好像 Plato 那样集体抚养呢，其实你是照顾不到那个 BB 的 emotional growth 的一些情感，就是一个 BB 如果它健康成长呢，它要核心家庭到成长的，就是那个 group 不可以很大，它抚养的人是最好都是 one on one 或者是 two to one 这样，那就是 能夠好似頭先朱文所講，就係俾到佢一個好無條件嘅愛，好全面嘅愛之後，佢識得愛人點樣可以去愛翻其他人咁樣樣，係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是，Harry Brighthouse 同埋 Adam Smith 喺呢個位其實好聰明嘅，就係佢只係講話一個核心家庭，但係冇話嗰個家庭嘅撫養一定係要血親，一定係要 biological parent。咁即係換句話講，其實係可以係 adopted parents 嘅。咁於是咧，邊一個能夠擁有嗰啲 parental right 咧？其實調翻轉頭就係邊一個係做到嗰啲 parental obligation？ 邊一個係能夠俾到嗰啲仔女一啲 physical shelter 啦、一啲保護啦、一啲養育啦、良好嘅教育啦，甚至咧係要滿足到個仔，即係個仔女嘅 right to love。嗱，呢個好重要嘅、就係、是我哋成日覺得家長對個仔，即係對個仔，對個仔，即係對仔女嘅愛咧。就係、是、可能係啲好感情嘅嘢，就唔關 rights 嘅。咁但係其實有部分哲學家 argue 就係其實愛係一種 right 嚟嘅，權利嚟㗎，你冇得揀嘅。即係就算個女可能三四點起身吵醒你，係啦，唔夠瞓，係啦，你都係要愛佢嘅，係啦，因為咧佢 right 嚟嘅，係啦，你不為你嘅情感所轉移嘅咁樣。咁所以就係你係能夠 respect 到嗰啲仔女嘅 right， 你先至能夠有嗰一個 parental right。係去撫養佢。 我想補充少少，又係一啲比較儒家嘅思想，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會覺得咧，點為之父母啊？咪就係、是、佢生咗你，咪就係咯。本來就一個父母，然後所以佢有呢啲權利。但係依家調翻轉就反而咩為之父母？一個父母，即係如果用一啲所謂哲學少少嘅父母係 become 嘅，即係你係 become 一個父母。點解咧？就是、因為你做咗某啲嘢，你先配得上叫做父母。其實幾儒家個就係、是，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覺得我哋有某一啲名位咧。唔係你本身就有嘅，係你做咗某啲嘢，你先有呢啲名位。所以就係例如點解會話咧，例如殺咗一個如果對人民唔好嘅君主咧，係民主一夫，唔係民主一君，因為佢做唔到一啲配得上呢個稱謂嘅一啲嘢啊。所以如果你擴展翻落去父母度，咪都係一樣咯。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就會覺得生你出嚟咪就係父母咯，但唔係嘅父母，你可以話即係哲學啲咁講，係一個 normative concept， 係你做咗 social role 咯 ，social role 啦，係啦，你做咗某一啲嘢，你先配得上做父母，所以就唔係咁有台式嘅講法啦，就係唔係啊？我哋揾翻我哋親生爸爸媽媽好感動啊！ 我覺得就係頭先講到，其實而家變到家長唔係一個 natural concept， 即係唔係一個。科學自然科學嘅一個，即係當然自然科學會揾到你啲基因個源頭啦。但係呢個唔係家長嘅 concept， 所以家長唔係一個 natural concept， 俗語啲講係一個 social role， 係一個 social concept。而家我哋就會問啊，係咪一定要有呢個 role 咧 ？Peter 就唔使啦，集體一集體撫養啦，或者就算有啦，咁究竟邊個 take up 呢個 role 咧？咁亦都係一個哲學問題咯。咁我自己覺得，我想幫嗰啲一開頭用 biology 用。基因啊嗰啲嚟理解呢個 role 嘅，即一開始波仔講咗其中一個理由嘅，我覺得就係、是、一種我覺得好古代、好 old school 嘅理由，就係、是、啲基因我噶嘛，咁我 own 咗啲基因，咁嗰嚿新生命係由我啲基因整出嚟噶嘛，咁我咪 own 咗佢咯。 重新唔好再叫嗰啲嘢做嗰嚿。 你咁樣講，諗諗下，其實你同。奴隸主買咗個奴隸翻嚟，好似差唔多。 所以話呢個係好古老嘅理由支持嗰個 biological account， 但我覺得會多有啲作家嘗試講其他理由嘅，就係佢會覺得人類本來同一個你物理或者生物上好親近嘅另一個個體生活埋一齊，本身係一件好重要嘅事，係一件好有價值嘅事。咁所以我哋好自然地就應該令到俾個新生命同你嗰個有。頭先講嗰個 biological tie 嘅人生活埋一齊咯，因為呢件事對於人類幸福嚟講，本身係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即係好似就推到最極致咧、就是，就係即係好似某啲劇集咁，你冇得同你嗰個血親生活埋一齊咧，你係少咁啲嘢咁嘅你人。 即係原來有哲學基礎嘅佢哋啲節目係咁犀利。 就係令我哋為咗唔想令到啲新生命少咁啲嘢，咁就好自然咧，社會將嗰個權力同埋嗰個義務咧分配俾佢嘅血親咯。咁呢個另一個理由啦。 所以我哋可以話有好多個 goods 之間係 balance 嘅。嗱，同自己血親一齊生活咧，可能係其中一個 goods 嚟嘅。咁但係問題，你有其他 goods， 例如話你有冇足夠嘅保護啦，你有冇足夠嘅教育啦，你有足夠嘅愛啦咁樣。如果你冇足夠嘅愛、足夠嘅教育嘅話，你就算同血親生活，其實個 goods 都可能俾人 override 咗嘅。咁所以其實通常就係你有唔同嘅 interest。咁但係如果喺即係如果喺哲學討論度咧， 睇得最重嘅咧，首先就係你 child interest 先。嗱，即係話你 family， 你點解要成立啊？即係點解我唔集體撫養？點解要有一個咁樣嘅 right 去俾啲 parent 咧？其實個原因都係因為你有 child interest 啫。咁如果你 respect 唔到呢個 interest 嘅話咧，你家長可能有啲 goods 係冇咗嘅，咁但係都冇計啦。 所以有另一啲 account 就唔用血親咯，即係用譬如佢生佢出嚟嗰個過程，邊個付出得最多咯？邊個付出得最多之後咧，生佢出嚟就有得佢有得攞咗嗰個 social role。點解？因為佢付出得最多嘛。第一，佢 deserve 嗰啲 right 啦，佢值得啦，因為佢 hit 咗。第二就係佢過程付出咁多，佢應該最能夠完成嗰啲家長嘅責任，咁所以就唔係揾個基因嘅源頭做家長，而係揾喺生育嘅過程入面邊個付出得最多。不過通常啦，付出得最多就其實就係嗰個 pair 自然嘅父母啦。咁所以呢個係另一套 account 去理解邊個 take up 個 social role 咯。 咁所以我其實我哋呢一節就討論咗到底邊一個人有權去管理呢個小朋友啦。咁我諗，但其實我諗仲有好多嘢值得我哋去繼續討論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歡迎翻到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啦。咁你會發現其實哲學家真係好麻煩嘅，即係有冇家庭又要討論啦，邊個做父母又要討論啦， 做家長 啊 做家長 係啊 ，assume 咗嗰個性別，係 啊， 我哋應該列啲 open 㗎， 係啊 ，OK OK， 係 做家長 ，OK， 邊個做家長又要諗啦， 嗰個限制啊， 佢宰制咗我個思考， 冇錯， 係啊。 咁所以 我都突破唔到啊 ，Joy。 咁而家討論咩問題？ 而家就討論啦。OK 啦，咁如果我哋當又真係有家長呢個 role 啦，咁到底邊個去負？唔係，係到底佢有啲咩具體嘅內容咧？到底要做啲乜嘢咧？而呢樣嘢都好值得討論噶，即係我哋都成日講有啲咩虎爸虎媽、 怪獸家長、 怪獸家長啊，跟住唔識湊仔啊，即係唔好湊啦你咁樣。咁有咩好討論咧？嚟呢個位， 其實我哋即係。頭先你講啦，啲虎媽現象，其實咧，即係呢一種父母咧，我覺得深刻咧，佢哋咧其實係好似一個馬主咁，佢咧就養咗隻馬，然之後咧佢就係咁谷隻馬，就攞頭馬，攞頭馬，攞頭馬，咁樣咧，佢哋咧其實咧就好似當佢嘅仔女係佢有啲似一個物件啦，佢只不過佢去操練佢仔女咧。其實唔係好顧佢仔女嘅意願啊，或者佢係咪真係會變得更好，而係佢好想佢自己擁有嘅一個 property 啦，係可以彰顯到佢自己好勁咯。 係啦，因為我哋會見到有時即係如果個仔女讀到好書啊，讀書好叻啊，即係好似牛津咁樣咧，咁啊好值得拎出嚟講噶嘛，即係會好似哇，我個仔讀牛津啊， 其實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一個。實際嘅 case 就係、是美國有一個出名嘅電競選手啦 ，Double Leaf，、啊、可能未必每個人聽過。咁就係咧，佢係一個華人嚟嘅，但係咧佢父母就要求佢做工程師或者醫生。咁但係咧，咁佢自己好想做電競選手，跟住佢就俾人趕咗出門口啦，就唔認佢係仔女啦，就冇諗過佢自己想要點，而只係想佢仔女跟住佢所講嘅做咯。 所以我哋可以名勝利就啊，之後我哋嗰個電競選手，通常下半集就係衣錦還鄉咁樣，然之後 係有 佢離走咗嘅。 其實佢嘅故仔更加傳奇，即係佢有哥定唔知細佬，咁就唔係打機就留翻屋企，但係最尾就好似係重傷佢阿爸媽，唔知甚至係殺咗佢阿爸媽。即係呢個故仔係好 dramatic 啊， 好戲劇性嘅。咁所以 不過講起打機咧，我都係有啲諗法就係。有好多嘅即係不過都要戴定頭盔先係啦，就係咧我唔覺得我係一個好好嘅 parent 嘅，係啊，我自己都係喺度 學啦， 係啊，我唔係即係我都我即係我，我覺得就係、是、parenting 要學啦。咁我其實我講好多嘢，其實都係話我之前係睇即係睇啲書啊，喺度同啲人傾啊咁樣，然之後自己歸納咗一啲咁樣睇法咁樣。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香港好多嘅 parent 咧。都好似當咗一個育成遊戲咁樣，即係育成遊戲就係話，我哋好多能力值嘅，我今個月我點樣去 train 嗰個仔一個能力值，然之後我下個月點樣去 train 個仔一個能力值，然之後最尾係達成咩嘅結局咁樣咧？咁樣即係最尾可能係個仔女係做到將軍嘅，個仔女可能做到係公主嘅，個仔女做到咩嘅咁樣？即係你有 大兵先生， 唔係個關鍵係你有個結局啊，你 aim at 佢，然之後你就去 train 個仔一個能力值，然之後最尾就做到嗰啲嘢咁樣，係啦。 咁於是就變咗其實好多仔，即係好多嘅 parents 咧，好多嘅家長咧，其實感覺上就係佢哋係好有諗法，就係嗰個仔女係要做咩職業，佢個仔女係要可能係有啲咩身份，係啦，但係佢哋冇乜諗到個仔女係要成為咩嘅人啊，係啦。咁即係個 character 嗰度反而唔係太嚟嘅， 所以我同意就係呢啲怪獸家長係咁谷個小朋友去學呢樣學嗰樣，有個模咁樣揼佢入去，即係頭先波仔好強調佢係一個人咯、 嗯， 即係我覺得 Man 姐嘅一開始都係講法就係、是、其實佢唔記得咗個新生命係一個人嚟嘅。因為佢唔似我哋，即係咁大嚿又會識講嘅。 你比較大嚿啫，我哋細。 我細個都好細嚿嘅，即係佢哋唔識講嘢嘛，即係未有語言能力啦，可能或者未識得為自己 defence 啦。咁好容易我哋就會忘記咗佢一個人咯。咁其實當佢一個人係好重要嘅，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呢度其實背後有一個預設嘅，就係、是、就算個小朋友係小朋友，所以有一啲另外嘅對待都好咧，其實佢始終都係一個人。其實佢始終咧都要有一個所謂 equal consideration， 其實佢係有一個同我哋一樣嘅道德地位。咁呢啲係一啲術語啦，但係好簡單講就係做一樣嘢有所謂對個小朋友唔好嘅，即係佢有權利嘅，甚至如果一樣嘢冇道德地位嚟呢、這個杯咁樣，即係我哋好少你會覺得佢有道德地位，即係我打爛佢，你唔會話對佢 打爛啦， 你唔會話對佢唔好啊嘛，即係打爛咗可能對我唔好啦，對港台唔好啦，對政府唔好，因為嘥咗啲錢之類，但係你唔會話對個杯唔好噶嘛，咁所以我估。好多家長就係唔記得咗，其實小朋友都有道德地位咯，就將佢當成咗頭先波仔講嗰啲育成遊戲入面嘅某個角色， 嗯、 因為嗰啲角色都冇道德地位噶嘛、 嗯， 你揀谷爆皮智力咁樣，你唔會話對佢唔好噶嘛，嗯、我哋就係諗啊，對我嚟講，我作為一個打機嘅人，對我好唔好、嗯？所以我哋嘅道德考慮入面咧，個視野係完全冇嗰個主體性咯。 甚或是有啲情況就係、是我自己。我做唔到某啲嘢，然之後我要個仔女去做到嘢，即係我自己打唔爆呢隻 game， 我要個仔女去打爆呢隻 game 咁樣啦。不過我覺得咧，因為嬰即係邊兒童咧，佢哋嗰個位置其實可以比較模糊噶， 嗱尷尬一啲， 好尷尬啦。佢一方面佢唔係 adult。佢唔係一個完整，即係佢唔係一個好成熟嘅人啊。咁、於是就嗱，我哋成熟嘅人通常就話我哋要 mutual respect 啦、啊，我哋就係要尊重咁樣。咁但係嬰兒其實又唔係嘅，佢同埋但係另一方面佢又唔係完全冇自己嘅意志，佢嘅意志係成長中咁樣。咁於是就變咗呢個咁樣模糊性，令到好多家長就好容易變咗，就係將佢成為一個我要達成某啲目標嘅。手段咁樣啦， 不過因為嬰兒或者兒童，我哋一般都會覺得佢可能冇足夠嘅理性啊，或者其實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可以點樣去 protect 佢自己嘅權利咯，所以咁樣啦，我哋而家社會制度會將個權 shift 咗去家長度，想家長去幫佢哋 protect 呢個佢哋嘅權利啦，同埋即係從他們需要方面滿足他們，但是其實可能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權宜之計，因為他自己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嘛、嗯、所以就暫時將這件事 shift 了去家長度、 嗯、 但是很多家長就會因為這樣不記得，會以為那些權利就已經是變成是他們控制他的權利咯、 嗯、是的，但其實都是 conditional 的，係啦，咁但係其實我又叉開講就係，我唔係話教育佢唔對，或者係訓練佢某啲嘅技能、某啲嘅能力係唔重要嘅。咁但係另一方面，我成日覺得香港嘅家長就係佢擺好多時間喺訓練佢一啲嘅能力，或者係某啲嘅某啲嘅技術咁樣，但係就反而忽略咗一啲特別重要嘅訓練啊，就係要訓練佢成為係一個 autonomous 一個自主嘅人。一個是 set 去思考自己的人生應該是怎樣的，自己那個喜好應該是怎樣的。因為我成日我教大學的嘛，教大學有時呢我們學生講就是、你不要成日聽你爸媽怎樣講，你想想你自己想過什麼生活，你自己想做什麼工作這樣。但是有些學生會反過來跟我講就是、我想不到啊，我不懂想，因為我成世人我就係喺度按部就班， 係啦，真心嘅呢個， 係啦，即係入到大學先諗我要做啲乜嘢咁樣，諗其實係好遲嘅喎，即係你過成十幾年人生，你而家先至開始諗， 以前安排好曬噶嘛， 所以有啲人到而家 都未諗啦。 唔係家長嘅諗法係你讀完大學先算噶嘛，有時都係話。 他好像说读大学前不给拍拖、你读完就自然会结婚生仔。 即我想补充刚才波仔和 Man 姐的讲法，即我觉得 Man 姐的讲法，即其实用啲哲学的术语讲，其实家长的权力呢不是根本的，即他是由个小朋友的权利而来的，即他只是一个信托人的身份，所以他信托了小朋友的权利给个家长。咁、那個家長其實呢個權利要點運用？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波仔所講，其實應該幫佢培養個小朋友能夠重新掌握翻佢嘅權利，去決定自己嘅人生嘛。因為呢個先係家長甚至係佢嘅職責最重要嘅一部分。但好多時就唔記得咗呢樣嘢，啲家長唔記得咗其實自己只一個託信託人嘅身份咯，佢以為自己擁有咗個小朋友。即係但係呢度我同意就係、是。是很麻烦的，即是很尴尬，因为我虽然刚才讲到小朋友始终是一个人，他有同样的道德地位，但是我们又不会觉得要一模一样地对待他的嘛，好像刚才所说，我们不会觉得他有权去揸车，他有权去投票，有一样的政治权利，甚至穿什么衫都可能没有权的嘛，即所以个问题就是他有同样的道德地位，但是有不同样的对待方式。咁但係點樣平衡呢度呢？咁當然有啲極端嘅哲學家就會有兩個極端啦。一方面就係直頭話其實佢冇道德地位嘅，即係好似英文 BB 嗰個狀態，你個 it 㗎嘛，係一個死物咁樣㗎嘛，咁係完全冇嘅，咁就唔係 equal consideration 啦。另一個極端呢就係、因為佢有同樣地道德地位，所以一模一樣咁樣對待佢，但係咁樣似乎又行唔通啦，因為有啲好多理由反對呢個做法啦，其中就係例如咁，因為個社會真係會亂噶嘛，你俾佢投票或者咩，或者第二有啲作家都會講嘅，係一個叫做術語啲講 retrospective 嘅 consent， 即係佢大過咗之後咧，其實係會同意翻你啊，當初你唔俾我自己揀啊，喺個花園度咁樣係咁跳跳跳，即係個花園幾啦，好幾層樓咁樣差啲跳咗落去，你唔俾我咁做，我其實同意你嘅咁，雖然當時我唔同意，但後來同意，咁所以。我哋就唔會覺得應該有一模一樣嘅對待方式，就係兩者之間點樣平衡咯？而家個問題。 我成日覺得咧 ，autonomy 咧，其實有啲似肌肉咁樣嘅，即係你唔係會無端端突然間變咗肌肉男，好似即係 Captain America 嗰啲咁樣嘅。 打拳係喎，據我所知， 佢一出世肌肉男。咁但係 出世好自由。 但係總之就係你一個人點樣去啊、decision making 啊？點樣去反思呢一啲咧？你冇理由 expect 佢過咗18歲之後突然間開始諗、如果佢開始諗嘅話，佢好貧乏嘅，佢唔係太識點樣諗嘅。 我估大家都真係唔係好識，即係我自己係好有呢個經驗。 所以其實應該係細細個開始 train 嘅、就變咗就係、一個家長如果係想 train 到變 autonomous being 嘅話咧，咁其實係。即係嗰陣，我可能一兩歲前完全 make 唔到自己嘅諗法啦。咁但係可能係由三四歲去到五六歲去到七八歲晚開始，你越嚟越去啊、分判多啲嘅家庭責任俾佢，分判多啲嘢俾佢做啊，俾佢揀自己嘅衫，俾佢揀自己嗱、啊，即係咧家啲家長好中意就係我覺得呢件衫靚，你要著咁樣係啦，於是就俾佢著咁樣。咁但係咁啊變咗你幫佢 make 咗即係幫佢 make 咗個 choice， 長久落去最尾佢咪唔識啊，越嚟越貧乏咯。咁所以就係、你點樣去 train 一個啊、兒童咧？咁當然唔係當佢成人咁樣嘅，冇可能。Different treatment。咁但係個 treatment 咧，你有一個漸進嘅一個意思喺度、就係逐步去外判，即係逐步去判啲責任俾佢，令到佢可以去獨立。 同埋個目標一定係令佢成為一個自主嘅人， 係 啦，因為佢始終係一個 重要嘅，係啦。 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似乎咧，唔止係家長咧，係 become 嘅，甚至乎我哋點樣成為一個自主嘅人，都係 become 係一個慢慢進步嘅過程。 哦、 我仲係學習緊，我諗你都係啦， 大家都學習， 學 下嘢啫，大家都 係。咁我諗係啦，我哋都要同大家一齊繼續學習啦。咁所以咧，今節都差唔多，我哋下節繼續翻嚟一齊學習。最後一次哲學有偈傾，咁我哋發現咧，其實唔止哲學家有問題啦，虎爸虎媽都好多問題啦。咁其實仲應該有啲問題，我哋值得討論嘅。咁朱文，你係咪仲想講俾你啦？你咁 因為我哋頭先過去嗰三節咧，即係我哋都係咁講權利啊、責任啊、義務呢啲概念去理解啲問題。嚟我哋討論怪獸家長、虎爸虎媽嘅問題嘅時候， 好多即係我哋頭先嘅講法係講緊父母嘅權利，好似越過界，忘記咗其實個新生命都有權嘅咁樣。咁呢啲權利啊、義務呢啲概念，其實係好自由主義嘅一啲概念去討論啲問題。咁其實至少過往可能古代哲學唔會咁樣講啦，甚至現代有啲女性主義哲學家都會覺得呢啲概念唔適用於家庭，即係有啲似一開始我哋講嘅問題，家庭可能係 private 嘅，唔係 public 先講權利，即係用呢啲權利呢啲概念咧套落去家長同子女之間嘅關係咧，係會扭曲咗件事嘅，因為權利好似 set 咗一個好個人主義啊。即係我係一個權利嘅載體，你是一個權利嘅載體，我哋點樣畫好條界？你又唔好踩過嚟，我又唔好踩過去。即係呢種 framework 咧係唔啱嘅，扭曲咗親子關係。咁我嘗試從另一個角度講下怪獸家長嘅問題啦，就唔用權利呢個字。即係有位神學家叫 William Mays 啦，咁佢講過咩叫愛嘅？咁我覺得係好有啟發性。其實我唔係直接睇到 May 嘅講法，係從 Sandel 講基因改造嬰兒講起，佢用 May 嘅一個諗法咧去反對基因改造嬰兒，所以係有啲似，因為基因改造嬰兒都係育成啊，只不過一開始就揀好曬育成咁樣啦。咁點解有問題呢？ May 嘅講法係咁嘅，佢話其實愛咧或者家長對子女愛有兩部分嘅，一部分咧佢叫做 transforming love。即係轉化個小朋友，滿足佢，令佢變得更加好。但另一方面咧，佢話有種叫 accepting love， 係一體兩面嚟嘅。accepting love 顧名思義就係你要接受，學識接受個新生命。咁咩意思呢？就係咁嘅。我哋諗下咩為之一個好愛個小朋友嘅家長？第一，佢應該係俾啲好嘅嘢佢啦，令佢過得好啲啦。呢個 transforming 嗰一面。如果冇曬呢面嘅，我哋覺得唔係一個最理想嘅家長。但如果佢淨係咁狂谷佢，當佢 transformer 咁樣係咁 transform 佢咧，咁佢都唔夠愛，因為點解啊？就係佢顯示唔到佢願意包容佢嘅小朋友，接受佢嘅小朋友。咁而May嘅講法就係呢兩面係缺一不可嘅。如果你淨係 accept 唔 transform 就，唉佢點？唉佢好肚餓，係接受佢啦，接受佢病啦，我哋唔使帶佢睇，咁啊唔得。但如果係咁谷佢，就得 transform 嗰面咧，冇 accept 嗰面咧。又唔係真正嘅愛，就係、是、你係咁谷佢，你唔顯示咗你接受唔到你個小朋友，一定要係你個心目中個母，你先接受到。咁所以咩嘢講法就係、是，其實如果套用怪獸家長呢個議題、就是，就係其實唔單止係損害咗個小朋友嘅權利，甚至係扭曲咗家長對子女嘅愛咯。 嗱，呢、這個都點到而家某啲香港家長嘅一啲問題，因為而家香港家長咧好多時候就係一個。conditional love 啊、嗯，即系话你个子女你要得到我爱，你就要 考到大学，我就俾啲嘢， 我就爱你啦。你可能考第一，你默书一百分，我就俾啲爱你。咁样唔系嘅，应该系 unconditional love 嘅，就系话诶，你无论点都好，我都系无条件咁样爱你。 呢、這个都系爱嘅一种彰显，就系无论你几差或者你考唔到第一，我都接受你呢、這个位呢、這个就系 accepting love 嘅。 呢、 這 个系难嘅，嗱，所以先要 你唔好讲真嘅， 唔系，所以先要讲 right 咯，所以先要讲嗱，呢、這个系拆开讲讲先，就系话头先啊，似乎话我哋讲 right 就系、是。我哋各自畫一條界，好自由主義， 係啊， 人不犯我，我不犯咁樣。但其實 right 唔係咁嘅 ，right 其實講緊係一種 proper treatment 啊，即係話你可以係好愛某一個人，但你對住陌生人，你完全唔愛佢，咁你點樣去 properly treat 佢咧？咁呢個咪就係講人權咯，就係我要尊重你某啲嘅權利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講話有即係你啲即係你嬰兒係啲 right to be loved 咁樣，咁唔係話我哋要冷酷無情咁樣，我愛你、就係因為我有 挑戰， 係啦，你有 right 咁樣，咁然之後我就愛你，唔係咁嘅啊！你即係我固然我可以好全心咁樣愛我嘅 BB 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 emotion 係有變化噶嘛？咁、如果有時候個 emotion 冇咗啦，咁、或者。例如話舉個例，你好辛苦煮一碗飯，然之後一下子就反咗嚟，成碗飯跌落地 上。唔係真嘢㗎嘛？ 係真㗎。咁你點樣呢？你同我講，即係你同自己講，我都係要愛你嘅，因為你有個 right 咁樣嘅，我都係要去 respect 你咁樣。嗱、即係你個 right 就係講緊你個 minimal trip。 我好同意，因為我都其實唔係好同意嗰啲話唔講 right 嗰啲人，因為佢好似將講一講 right 咧，就建立唔到嗰種好親密嘅關係。就係好冷酷啊！楚河漢界啊，區分開我同你啊，咁樣其實唔係咯，我覺得第一唔係 矛盾啦，第二甚至係嗰個底線嚟嘅，即係人與人之間相處，無論係咩關係，尊重對方基本權利係所有關係要建立到嘅一個基礎嚟。喺呢個基礎底下，你咪建立一啲 emotional 啲好有 passion 嘅嗰啲愛，但係最 fundamental 就係你要記得佢一個人係有權利，呢個係最重要嘅咯，我覺得係咯。 即係我覺得除咗咧，其實啲父爸父媽除咗呢個問題之外咧，我覺得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嘅，就係其實好多時咧，佢哋唔覺得教育小朋友呢件事好私人啊，係好屬於就所謂私人就屬於嗰個家庭嘅事，但係佢哋唔留意到其實例如小朋友啦，或者佢哋自己啦，本身其實都係呢個社會嘅一部分，一個成員啦，而所以佢哋會好多時忽略咗去教育佢哋小朋友有一啲社會嘅責任。咁而但呢樣嘢都好重要㗎嘛，即係都好值得討論㗎嘛，就係、是、我哋其實返返啱啱我哋一開始嘅討論啦，即係就係嗰個 private 同埋 public 之間嗰個張力啦，係囉，點樣可以劃分到呢，就係、是、而所以點解嚟 Plato 嗰啲咁重視要培養啲小朋友做一個好所謂好嘅 citizen， 就因為其實佢留意到教育小朋友其實應該有呢一部分，咁所以其實對於呢部分其實會唔會都有啲嘢可以講下呢，應該點樣教一啲小朋友呢， 即係我估個問題就係、是、就算我哋唔推到咁極端接受美麗新世界嗰種圖像或者柏拉圖嗰種圖像、國家去養，咁都係俾返每一個個體去養返個小朋友啦，但係點樣又完成到所謂嗰個社會責任、即係一個個人嘅層面去完成一個社會嘅關於個 BB 嘅一個責任咯，個問題咁。 我覺得就算你唔好講話好宏大，要有一個美好嘅社會，但係其實每一個人至少都係社會嘅一份子咯。即係你喺你個 private 嘅 setter 之外，其實你出去你嘅小朋友其實同唔同嘅人會 interact 啦，佢都要搭地鐵啦。 佢周街 屙。如果你戒得唔好，你戒得唔好，佢咪喺嗰度練雙槓啊，圍住跑啊。 你好似今朝遇到啲。 咁其實即係你點樣教育你小朋友係好影響佢出去面點樣同人相處，甚至好影響佢點樣待人。咁再高一啲個層面就係、是、咁，佢出到去作為一個 citizen 啊，佢投票啊，或者做一啲決定啊，去唔去支持某一啲嘢嘅時候，其實好影響成個社會嘅發展，甚至可能再影響再後一代嘅人咯、 所以簡單講就佢唔止淨係你個仔咯。佢仲係即係你可以話 佢個香港人 係一個 citizen 係啦，所以 政治正確啲 即係所以家長除咗話要教育一個 autonomous being 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就係你要教成為一個良好嘅公民，即係有啲公民美德嘅，即係例如話你識得去寬容一啲你覺得好反對嘅人，又或者你識得同人哋係用理性去交流，識得俾一啲嘅即係識得俾一啲 public reason 咁樣，又或者你係識得去 critical thinking。即係要有自己嘅一啲諗法。咁之前都講過，就係話其實呢啲好似肌肉咁樣嘅，你唔係一出世即刻有嘅，你要慢慢去訓練嘅。即係你唔會。 咁但係喺家庭點樣訓練呢啲咧？ 係啦，咁又幾得意嘅，就係、是、咧即係即係嗰陣時太太有咗 B B 啦，咁然之後我就有時去睇啲 parenting 嗰啲書咁樣啦。 唔通你就係播莫扎特？ 唔係，咁於是 陶冶性情嗰啲。 唔係咁，於是咧我就發現就係、是、你外國嘅一啲 parenting 書同一啲東亞嘅一啲 parenting 書咧有啲唔同嘅。東亞嗰啲 parenting 書咧，通常就係話教你點樣去讀哈佛，啊，即係如何可以養到個仔好似好勁咁樣，係啦， 我諗起一個 名校咁樣，係啦。咁但係咧，外國嘅一啲 parenting 書咧，當然都有啲係望子成龍嗰啲啦。咁但係外國有部分嘅 parenting 書咧，係好重視嘅，就係要個仔女去參加 family meeting。啊！佢好重視 family meeting 呢一樣嘢嘅，就係話每一個禮拜個家庭需要係有啲時間係大家嚟開會，我哋傾下點樣分配家務，我哋傾下 agenda 係啲乜嘢，我哋傾下我哋下個禮拜點樣樣。咁於是咧就係俾嗰啲仔女係進入佢哋嗰個決策過程入邊啊，然之後逐步就開始要個仔女明白嘅就係、是。唔係佢哋下下都可以話曬事嘅，佢哋可能會失望嘅，佢哋要去做到佢哋想做嘅嘢，就要說服其他家庭嘅人，然之後佢哋家庭嘅人又會可能去同佢有啲 reason 上面嘅交流咁樣，然之後逐步就係透過呢咁樣嘅 practice， 你就令到嗰個仔女係 可能遲啲又進入其他地方嘅決策啊，然之後可能自己做公民添啊，咁樣去投票啊，咁樣咁逐步嘅。 即係我覺得，譬如 family meeting 呢個概念，應該大家都有啲陌生嘅，即係我估從來冇，即係冇講話咩叫個仔女參加，即係 因為 咩咩嚟㗎？ 文化有啲違反啊嘛，通常覺得都係即係長輩就聽佢話啦咁樣。 即係我會覺得就即係因為 family meeting 呢樣嘢太陌生。可能未必大家都做到，但我自己諗，即係我冇睇過啲書，我自己諗，起碼一個我覺得家長可以做就係，你可以唔俾個仔女做某樣嘢，或者逼佢做某樣嘢，但係唔係即係唔係逼佢，叫佢做某樣嘢啦。但我覺得你喺個過程入面盡量要俾 vision 咯，俾理由，而唔係用兩個嚟總之，即係家長好中意講啊嘛，總之就唔得啦，總之就要啦。但係其實你係有理由噶嘛，我覺得好多時，譬如你叫佢食藥咁樣。即係你其實可以講到理由，點解佢唔想食佢都要食噶嘛？咁、其實呢個過程入面你可以嘗試即係理性溝通咯。當然最尾可能真係要逼嘅，即係甚至要用身體，即係好物理上逼佢食。咁冇計嘅，但係起碼你喺個過程要嘗試 offer 啲 vision 呢樣嘢，係令佢知道呢個係公民素質入面好重要的一部分。 我覺得、okay. 即係除咗 vision， 其實係要俾個小朋友知道佢係被尊重嘅咯、因為即係你俾理由啦，但係同時你要俾佢覺得其實即係我係有理由 support 啦，而且我係尊重你嘅意向，但係我而家可能係為咗你好，所以先勸你咁樣做。因為咧，當佢受到尊重嘅時候，佢出到去先會識得同樣尊重人哋嘅諗法。如果唔係，就唔係覺得，我有權力，咁我就可以壓迫人哋咯。 因為呢個係家庭係形成咗一個人好原初嘅世界觀噶嘛。即係我係入到大學先知道，原來其他人嘅家庭係咁唔同。我以為個個阿媽都好似我阿媽咁啊，即係真係噶喎，即係中學唔覺喎，大學真係咁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好重要咯，你要展現一啲公民應該有的態度。 咁所以我哋發現咧，其實就係唔止學做一個人咧係好難嘅，甚至乎其實學做人哋嘅父母啦，學做人哋個仔啦，其實都好難嘅。咁希望呢集家長手冊其實可以幫到大家啦。咁我哋下次繼續哲學有偈傾。